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欢欢从小怕打针，看见护士就犯晕。佳佳心中有一计，可惜治标不治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这欢欢呀，最近有点上火，牙床子发炎了。佳佳陪着他呢，到这医院看看。医生说呀，得打这个消炎针，不然的话这个肿的没法说话了。可这欢欢呀，从小就怕打针，一打针就哆嗦。可是为了早点好起来呢，只好鼓起勇气和妈妈一块儿来到了这个注射室。佳佳为了让欢欢放松点啊，不停地和这个护士啊聊天啊，东拉西扯的。不过这个欢欢呀，还是很紧张。 护士阿姨，打针会不会疼啊？ 小朋友，放心好了，我做了十多年的护士。 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 我还没说完呢，我做了十多年的护士，没有一次不疼的。 啊！ 欢欢欢欢，咱不怕啊，你先准备一下，我跟阿姨说点事儿。哎，护士小姐，我儿子最怕打针了，待会儿呢，您能不能配合我一下，咱们一起瞎聊，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 没问题，我待会儿啊，就顺着您的话往下接。 哟，护士小姐，你这毛衣可真漂亮，我看着呀有点像手工织的，领口这针法真好看。 您眼光真好，这还就是手工织的， 真不错。哎，等我去买了毛线，也给我儿子织一件这种领子的毛衣。 哎，你儿子怎么不说话呀？ 哎，他这就开始紧张了，咱这不正转移他注意力呢吗？ 你喜欢这种针法呀，待会儿我就给你说说这种打法。 哎呦，那可太好了，尤其是这领口，这得要几针才够啊？ 我看你儿子这情况至少要六针。 欢欢，欢欢，你怎么了？这还没打呢，怎么就晕过去了？ 听听听，这护士嗓门多高啊，欢欢想听不见都不行了，至少得六针呢，能不把欢欢吓晕了吗？别说欢欢了，不少大人天不怕地不怕的，可就怕打针。有的生来就怕打针，而有的呢是让这个不负责任的护士啊给打怕了。比如说姜昆和李文华合说的相声打针里边，就有这么一位被打针给打怕了的。不过这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情，那时候人呢打针有时候还得自带针盒呢，跟现在这个医疗水平那差远了。三十多年前打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您听听。 大夫，您快给我看看吧。 我告诉你 啊， 以后有病自己别胡治， 不能听他们的， 到医院来找医生给你看。 这不是找您来了吗？ 啊，像你这病 啊， 吃片药就好。 哦，哎，吃什么？ 药片。 不行，大夫，那药片我吃不了。 为什么呢？ 我嗓子眼儿小。药片我咽不下去。 嗯，那咱们把它掰碎了吃 也不行。 为什么呢？ 三壶水送不下一片药去，喝水太多了，怕人自来水公司还找我。 那咱们吃药面 一面也不行。 为什么呢？ 那壶水听见打针这俩字我就害怕。 嗨，什么叫害怕呀？ 一着急把那个害怕说成害怕。 吓得这样， 把大夫也给逗乐了。 是啊。 病人同志，你看从小到大谁没打过针呢？啊，你都这么大人了，你看你还害什么怕呀？你看， 说的是。 来，我给你检查一下，看看身体有什么毛病没有啊？如果有毛病，我给你采取别的措施啊。打针咱们也不疼。 嗯， 来，我给你看看嘛，不要给自己增加这些思想负担。说着把病人搀过来，让他趴在了病床上， 准备给他打针。 转身拿过针管，上上针头，装上药水，用这个酒精棉球在他臀部那擦一下， 那是进行消毒。 这个酒精棉球凉，一沾病人有感觉了。 嗯、 大夫 啊， 您那干嘛呢？ 消毒呢。 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什么事儿啊？ 咱光消毒甭打针得了。 嗨，那不管用。 病人同志啊，消毒就是为了打针。不过我给你检查一下啊，看看有晕针情况没有。如果有晕针情况，给你采取别的措施啊！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打针的话，也保险你不疼。不信，咱们待会儿你给我起来吧，你。 说着说着打完了， 不知不觉在那给打上了。 这服务态度多好啊！ 后来这个大夫又问他说：“你看你怎么这么怕打针呢？” 就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呀？ 啊， 感情啊，他让人给打怕的。 哦，以前打针打疼过， 碰见一个服务态度不好的。 哦。 那个人反正也是极个别的那个人， 嗯，极个别，但是影响很坏， 就是嘛， 嗯， 按说早上应该8点钟上班吧， 他什么时候来呀？ 那个个别人9点半才来， 晚到1个半小时。 来了以后，赶紧把那个电炉子打着了， 嗯， 把那个药锅坐在上边 煮那针头， 煮点元宵， 哎，煮元宵， 早饭还没吃呢， 上班吃早点来了。 旁边呢看着这个元宵锅， 嗯， 手里头还不能闲着， 干点什么活呢？ 在那织毛衣， 嗯，还是私活。 打得正带劲呢， 嗯， 这个病人拖着针盒找他打针来了。 哦， 一推门，大夫，我打针。 大夫说什么呢？ 出去。 这怎么给轰出去了？ 你敲门了吗？你，哦，对了，没敲门。 你说这什么规矩？ 老老实实出去了。 敲门吧， 不敢使劲敲了。 瞧瞧， 轻轻拍三下，梆梆梆。 嗯，这大夫说什么呢？ 进来吧。 这才让进来。 一进来以后，赶紧给他鞠一躬， 多规矩。 大夫。我打针。 他说什么呢？ 打针找我来了。 嗯， 可不是找您来了吗？人家饭馆不管。 嗨， 跑什么宴你啊？啊，打针你提饭馆干什么呀？ 嗯， 你们不都是穿白大褂的吗？ 好嘛， 你哪那么多话呀你啊？饭馆不有白大褂，你什么人呀？你怎么那么拼呢？你趴着， 多横啊！ 病人老老实实趴在那块了。 趴那给人打针吧。 他回过身来， 嗯， 看看这个元宵锅里边那个元宵还没浮上来呢， 那是还没熟呢。 盖上锅盖， 快给人打针吧。 他把这茬给忘了， 忘了。 旁边接茬打毛衣， 他这美劲儿的。 那病人在那趴1个多钟头， 这叫什么事儿啊？ 心说什么准备工作这么长时间呢？ 嗯， 回过头一看，有意见不敢提啊， 不敢说。 大夫， 嗯。 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什么事儿啊？ 能让我起来喘口气儿吗？ 憋得受不了了。 从小长这么大没趴过这么长时间。 谁没事老这么趴的？ 这大夫回头一看，哦，对了，我那还搁着一个病人呢。 啊， 就这样他还有理。 说什么呢？ 那是对你进行加强教育。 还怨人家？ 你什么人呢？进来就胡说八道，坐下你那能行吗？哪那么多话呢？我们这要求肃静，知道不知道？加强纪律性根本不是。 哎呵。他还懂这个呢？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我对你们这样的人呢，我跟你讲，就得讲点方式方法。真是老这样，也不知道真病假病，对你们不能客气。走，就这一下把这个病人给疼了。哎呦，大夫行，还真有把子力气。 好嘛， 哎呀，大夫您别是亮光射箭吧您呐？ 是够劲儿的。 你讨什么厌呢？啊，我们连射箭干什么呀？你懂不懂啊？我们都是护士学校毕业的。你懂就说，你不懂你就别说，哪像你这样人，你这样你直接影响我们工作，你知道不知道？你看这针白打了不是？ 怎么了？ 我没灌药水。 呵，他净惦记那锅元宵呢。 病人说什么？没灌药水。 嗯， 没灌药水，你使那么大劲干什么呀你啊？ 说的就是啊。 你都快给我扎透了， 这叫什么事儿？ 大夫你留点神。 嗯， 别把那元宵汤给我打里头。 你要不说他还真没准儿。 看您要烫了，看您要烫也不给你吃。 嗯， 眼睛倒挺尖的，真没见过你们这样的，讨厌死。走，你别动好不好？你看这针又白打了不是？ 怎么了？ 这针有点靠上了。走，你看你怎么回事？别闹啊！走，你可不要动，你看好不好？你这人我给你记。别说你别给我打，他不是打针 呢。干什么呢？ 在这纳底子呢。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儿个呀，欢欢因为牙疼打针去了，结果让护士给吓晕过去了。趁着晕的那会儿啊，护士总算把针给欢欢打完了。等回到家呢，欢欢那一副憋屈的小脸啊，可把小何心疼的不行，就他爸了。不过呢，小何说欢欢这经历啊，比他可好多了。 那这小何有着怎么样的打针遭遇呢？咱们这就让他来给大家伙讲讲吧。 欢欢，你就知足吧，这好歹碰上的是个有经验的护士，你爸爸上次打针呀，比你还惨呢。 爸爸，您也被吓晕过去了吗？ 爸爸才不晕针呢，不过那个疼啊，我现在还记得。 嗯，妈妈老说打针就跟蚂蚁蛰了一下似的，骗人，明明像蜜蜂蛰的一样。 其实你妈也没骗你，这有经验的护士打针呀，的确没那么疼，但是遇见实习生可就惨喽。上次我发烧去医院打针，刚走到那注射室门口啊，就听你们说，今天是你们实习最后一天，大家来个考核。我一听吓了一跳，这实习护士手上可没准儿，我呀还是躲一下吧。 爸爸，您还真够聪明的。 我那是自作聪明，我溜了一圈啊，回来发现那注射室外面已经没人了，只听到里面说，这些孩子把病人搞得好痛苦啊。我一听就乐了，走进去说打针。里面一位老护士看见我就笑了，只听他大喊一声，我就蔫儿了。 嗯，他喊的什么呀？ 他说，刚才没及格的护士出来补考。 呀，爸爸的确比我还惨呀。 还有比我更惨的呢，你还记得那个郭达和蔡明的小品《便衣护士》吧？那里边郭达饰演的病人也是去打针，听完他打针的故事，咱们俩的遭遇啊，那就是小巫见大巫喽。 大哥，哪去了这人？真是神经！我去急诊了，电话12345678。哎呀，12345678。喂，大个儿吗？哎呀，都几点了，差半个小时就下班了，你急哪门子诊啊？哎，你别回来了，咱俩机场门口见，听见没有？值班。我替你值一会儿吧，打针我会，一会儿见啊。 哎呀，童子去哟，童子去哟，童子去哟，有。这人这么是个聋子， 你才是聋子呢，你叫谁呀、 啊、童子去哟。 什么 去哟？ 去要就去，要我去哟。自己进来去哟我吧。 童子，这那一个是我的药呀？ 都是你的药。 哟，这哪个肚子嘛，就开了这么多药？ 嗯，他们不给你开多点药，年底奖金怎么发呀？ 三。 哎，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十全大补，报难。 紫环紫黄梅紫红梅紫绿梅紫紫 有这么多的书。 哎，走吧走吧走。 哎哎，同志 啊， 人家大夫说这上边还有一盒针呢。 还有针啊？哎，拿一盒。 同志 啊， 这在那儿打呢、 啊、你要打针呢？准备。谁让你在这儿趴着的？那边撅着去。 哎呦，你看那这年龄大了，这脑子就是不中用了。 嗯，把裤子脱了。把 往下点，往下点，再往下点。哎呀，这么大岁数，谁愿意看你似的？哎呀，哎。 公子，你快一点，我冷。 坐着吧，坐一会儿，赶快回家，我还有事儿。你说你在这磨磨，快来！ 好咱们啊，马上就好。哎，老大爷，老大爷，你醒一醒。啊， 你可别说啥心话呀！ 我给您打点葡萄糖，增加营养的。 你根本不要那营养，你拿那给牛打的罐子给我打啊！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老大爷， 你不要过来！我跟你说，我这次回去再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有完。 老大爷！ 救命啊！ 这就是郭达和蔡明带来的小品《便衣护士》。你别看医院这工作环境挺严肃的，可是医护人员呢有时候也挺幽默的。我记得有一回我看牙去，这牙科大夫跟我说您这牙上啊有个大洞。我说是有个洞，您也不用说两遍呢，我听得清楚啊。您猜这牙科大夫说什么？人说我就说了一遍，您听见那第二句啊是回音儿。哈，你琢磨这洞得多大个儿？这医生是有点幽默，不过这个医生护士再幽默呀，咱没事还是尽量的别找他们，哈，健康才最重要，有什么别有病嘛，是吧？现在送给大家一首许茹芸演唱的《我是你的药》这首歌。今儿上半期的快乐合家欢先到这儿，韩健邀请您下半段继续收听，一会儿见。 我持续发烧，脸红。就像你的身影滴滴答答没有回应，我都快裂掉，发育娇软的头不痛，停止心跳，心脏扑通扑通已经死掉，我用咖啡送药，寂寞一直感冒，用酒精燃烧体温，用水让痛忘掉，用回忆让我疯掉，用眼泪把你呼掉，用病菌让你感冒，用我爱当你的药。 音精华，声系天下。